到全部来自于重庆，叫做808。这个小节呢，要继续带你听到两首翻唱的作品。这首歌的旋律听上去呢，应该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来分享一下，这郑秀文叫做《多得他》。 当初做给他的双手，抱我那一瞬，曾远远思笑，但不知所措，却竟相信。在世界我最软弱，所以要他相拥，就让我那冷冷身躯躲进臂弯之中。无论现实或是做梦，都给他微妙操纵，从来无法觉他的呼吸催促我变得多准。不信了我肉质渐渐随便也感动，并未知道我也可以完全麻木放纵。多得他给我勇气，真的要多得他去使我懂得每一个故事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体温驱去，我寒意还承认我太怕冷，要靠爱侣输着怨意。谁料到今天只得一个，仍然可以生活。若是感到四处太冷漠，穿上我的冬衣，我最初找紧他的双手，从来不爱自由。真的富有，哪料这日抹掉眼泪，也要靠我的手。即使他意外我多久，仍会高飞远走。 多得他给我勇气， 真的要靠得他去使我懂得。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有人说生活呢就是一个幽默大秀，每天呢都在不断闹笑话，就是在看别人闹笑话。当然我们的小心脏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慢慢的被锻炼的越来越强大了。来听看这首歌，叫做《黑色幽默》。 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是因为伤了太多， 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说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把眼泪藏不住。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作品，叫做《黑色幽默》。其实创作呢，也可以说是歌手宣泄的一个方式。更多的像我们这样听歌的人呢，可以通过歌曲然后找到共鸣，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刚忧郁的钢琴伴奏，再加上周杰伦的很撕扯的一个演唱的方式，这一首歌呢，抒发了很多人的心情。而在《黑色幽默》之后，就是听到这首歌同样的情绪，杨丞琳说再见。 再见到你已经是很久遗憾的事，突然间过去，所有的画面也都在重播一次。乌黑的头发，白色的 的 T 恤，还是我当初喜欢你的样子。时间模糊了我原来准备好的解释、多年的误会一直陪伴着我们剩下的日子，必要的时候，悲伤的时候，提醒着我假装坚强的样子。说再见，说再见，沉重的思念经不起考验。说再见，说再见，说再见，和我的从前，和我的依恋，说再见，再见，再见。 成就我们如今的生活。

回首，谁在盼归乡？散过乱，落日飞出傲寒，不将战，谁料一统江山？战不断，兄弟血泪无憾，军风我不负众少年。 谁手下枪马长江水，汗珠汇成泪一寸泪。 化作苍天，雄这般交锋谁名扬，兵临城下蓦然回首，谁在盼归乡？三国乱，乱世辈出浩瀚，不将战，谁料一统江山？战不断，兄弟血泪如汗，军风我不负众少年。 谁笑死 化作苍天，战不断，兄弟血泪无憾，军风我不负众少年。 寒江山如画，苍天有天下。 剑如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长？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纯纯毒药。这里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我只可笑。

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张惠的声音呢，听起来有满满的甜美度，所以呢，就好像是一边在微笑，一边唱歌给你听，让人觉得很轻松，也完全没有压力。甜美度呢，当然就是周慧的标准，可是这样的声线呢也会有它不好的地方，比方说她演绎起这伤心失望的情绪，她的声音表达听起来呢还是很美好欢快的，少了一些些的表现力。而接下来听到张惠妹这首歌叫做《相爱后动物感伤》。 一只爱上的猫，一只铁窗填着打架后的伤，一张白色床单皱成一团不知所云，天堂。